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转阴，白天有轻度霾，夜间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播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在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中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您的生活中如果也有遇到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情感问题，想在广播节目当中来讨论，您可以告诉我们，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在您的手机微信中添加朋友那儿搜索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添加我们，大家可以发问题参与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孙岩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有一位这个女士哈，她给我们来了一个微信，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她说到了，她说觉得这个人已经到中年了，和周围的很多朋友聊天呢，都会发现这个中年的婚姻啊，真的是有那种索然无味，还有一些危机感哈。他说，其实他说我看到了一句话，他说别人说中年的婚姻通常是一边分床睡，一边秀恩爱。别看朋友圈里经常有人说，哎呀，今天和老公去哪儿了，或者这个明天。这个两个人一起参加了老人的一个什么庆寿活动啊，他说虽然有人秀着这样的恩爱，但是问问周围很多人，差不多中年40多岁的夫妻婚姻生活索然无味的。但我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呢连吵架都没有心思去吵架了，以前还会因为一些事儿吵，后来觉得吵架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慢慢的就是在家里边，你做你的事情，我做我的事情，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电视，你去和朋友聊天说话，我自己和我的朋友闺蜜们出街交流，基本上就是这样。其实很少有一起要参与的活动，除非是年节假日，大家都有这个默契，排出一天的时间来到双方的老人那儿去，至少要让老人高兴一下。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也是这样，孩子跟我更亲一点，那我会和孩子的互动更多一点，有一些事情我做不了了，我就对孩子说去找你爸。我们现在人到中年，那我们也很少说一起要带孩子出去什么逛街呀、交流啊。那往往呢，因为我是女儿，我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更多，和女儿一起出去买买东西、吃吃饭，她呢忙她自己的事情。有的时候觉得好像这个婚姻是不是我年轻时候想要的婚姻状态呢？其实啊，周围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天和闺蜜聊天，闺蜜说她在网上多买了几件衣服， 结果呢，她丈夫就跟她吵架。她说啊，经常会是这样的，她的婚姻也进入中年了，他们还能吵得了架？他们已经吵了有很多年了，她自己说越来越没有意思，觉得婚姻其实真的是索然无味，想要可要可不要，如果不要了也没有什么遗憾，这就是我们这一圈人的心情哈、啊。想问一下，其实有这样的心情也还正常吧，婚姻也就是这样一地鸡毛，索然无味吧。这个我读了这么消极的一篇一个微信哈，我们来聊一聊中年婚姻吧。 我想中年婚姻他说了一个词儿挺对的，一地鸡毛。 嗯， 肯定是的。 嗯， 对吧？至于是不是索然无味，那倒是得看因人而异。 嗯， 对吧？有的人可能觉得哎，打打架斗斗嘴， 嗯， 还行。 对， 对吧？我们还有激情，我们还能吵。也有人会觉得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这事儿大家安静也不错。 嗯， 就是看人怎么看。但生活无论是中年危机也好，年轻也好，老了也好，都是一地鸡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组成了这么一个生活，对吧？ 嗯， 就算你单身生活也是一地鸡毛，这没办法，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关键是看你想要什么样的状态。比如我可以接受什么、嗯、我想改变什么，我希望我们俩的感情处在一个什么状态，我是不是积极努力了，还我就是任由它发展。 嗯嗯， 这个主动权是掌握在两个人的手里的，也许两个人没有明确的意识到，如果有一方意识到了，稍作改变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局面出现。 在我们的节目后台、嗯、其实我也常能看到这样的问题、嗯、比如说有一些中年的女性、嗯、那她们也会说每天工作、嗯、做家务， 这是压力大， 伺候孩子， 弄 伺候 老 公，伺候公婆，然后经常可能还和对方有吵架不开心，甚至对方可能和自己也有过情感上的一些比如说大的问题，比如说曾经有过对方出轨、 嗯、 等等这些啊。孩子也是上学，也会给中年女性带来各种各样的压力，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说全部都是一地鸡毛， 全都是一地鸡毛、嗯、你说男人，从男人那个角度可能也会抱怨，因为人到中年的男人也是这样的，工作上有些人就已经定型了，有些人可能事业发展的空间也就那样了，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孩子还小，父母都在，那么都是需要投入精力去负担的，就是很多人都会有压力，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这就是中年人的一个生活状态。 是啊， 其实生活本身也就是苦中作乐。 没错没错，其实就是即便是一地鸡毛也可以把它变得有声有色。 对 对吧，是、嗯、就关键是要看自己去怎么样面对这一地鸡毛。 嗯， 我是把它扫在一堆儿， 嗯， 我还有一个干净的地方，还是我就把它嚷起来， 漫 天飞舞、嗯、就是看个人了。你比如说好像没什么意思，夫妻都分床睡了，那么突然有一天你不分床睡，你就赖到要跟他住在一起，可不可以呢？ 嗯， 对吧，女人就耍一下小赖没关系的呀、嗯、那夫妻嘛，对不对？也许就从这儿开始你们又有一个新的乐趣。 嗯， 对吧？再或者说我们制造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事儿， 嗯， 全家也玩一趟去，或者既然是有老人需要照顾，我们带着老人出去一趟， 嗯， 这不都是可以的吗？就是生活中的那些那些东西靠的是什么，就其实靠的是那个胡椒面儿、 嗯、 靠的是那盐和糖去调剂。 嗯， 关键看当事人有没有这个调剂的能力。 嗯，对， 所以任由发展是挺可怕的，真都变成陌路人了。但是你不想当成陌路人的话，总会想出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去把关系变得好起来。 婚姻当中就是这样的，一旦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察觉哈，这其实也是一个觉醒的一个机会。 没错 啊，比如说我们不想再要这种索然无味的这样一个状态了，那我们就想办法再来做一些调整。 对， 也不是不可以。其实这个我看到一些资料也有这样的报告，走过了婚姻这个阶段，哎，人走过了中年这个阶段，人们的婚姻的关系又会不一样了。 当然，他每一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 对，可能最难的 确实是中年这个阶段， 没错，上有老下有小， 对，就是 负担重， 负担重，生活压力大，我们的体能，我们的心力，它都在到了一个人过中年之后，也都开始走下坡了。那这时候我们确实要打起精神来应对生活了。 对， 这个和每个人的状态也不同，和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健康状态，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但是我是觉得，就像刚才吴老师讲的这样，我们如果发现了问题，还是这样去负面的这个看待婚姻的话，那这个婚姻会越来越没有味道， 没错， 没什么意思。 所以需要的是积极的主动的去改变。 对，就是刚好这是一个机会， 对， 能让我们来。我觉得中年还有一个好处，虽然生活压力很大，虽然我们会觉得很疲惫很累，但是我们中年和年轻时候比较起来，我们的人生阅历和我们的智慧又不同了。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可能对生活的本质没有办法有更深的认识，但是我们人到中年之后，我们对生活，我们对人情世故，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我们想做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有一些认识了。其实在基于这样的这个人生智慧下，不是那么难调整你想要的那个婚姻状态。 其实真是这样，只要用心了。 嗯， 一个人开始用心，别另外那一个配合一下，慢慢的他也会用心了，大概状态就不一样了。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 下一位问问题的，这是一位女士哈，她这样说，她说我离婚了，我带了一个女儿，女儿呢12岁了，女儿挺懂事的，也赞同我再去找另外一个人，前面呢找了两个人，恋爱的时候呢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合适吧，没有走下去，现在找到了一个人，我今年呢是36岁，找的这个人呢29岁，他对我很好，他比较喜欢年龄大的成熟一点的女性。一开始呢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信心，只是抱着一个能在一起挺开心的念头，可是接触下来就比较认真了，尤其是他很认真，他没有结过婚，没有过孩子。我现在呢唯一担心的就是我带了个女儿，她呢年龄又比我小那么多，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里边的不踏实吧，他人其实挺好的，挺厚道的，但是我总觉得我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果真的处成一个家庭的话，我不知道有什么我需要格外考虑的。 我明白他的担心，他的担忧啊，这个是 他的找的这个男朋友29岁，他女儿12岁，他今年36岁， 对，所以我能够知道他的这个担心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能说什么呢？虽然你说咱们能说什么，只能教育你的女儿，对吧？你担心的你要告诉他，包括你在跟他如果真的生活到一起的话，那么你也要有一个防范的想法吧。有一个这个意识， 那 也就只能是这样。 我估计他会担心这个问题，比如说他担心，毕竟带了一个女儿在身边，然后有一个年轻的继父， 对， 他会担心到在家里边有所不便，甚至有可能会有让我们担心的一些状况发生。 所以我说的是，你只能告诉你女儿，对吧？该怎么做，该注意什么，你也可以告诉你的老公，你的。 对，你未来的老公， 对， 你的一些 条件吧，比如说你的那些，比如我们应该在家里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比如穿着 打，对对，说的 对， 因为女儿马上要进入青春期了，然后又要在一个屋子里亲密生活， 对， 这个确实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件事情。 对，如果是可以的话，那她到女儿到爸爸那儿生活一段时间，是不是也可以 到自己的亲生父亲那里啊？ 对，所以你要把你想要担心的事情告诉女儿，然后要把你家里的边界设置好。 对，而且12岁的女孩子吧，这个其实应该是做一些合适的家庭的教育了。 对， 和孩子的一个探讨，跟孩子说明一些问题，孩子也会懂事的。 没错， 是吧？下一位问问题的还是一位女生，这位女生呢是说了这样的事情，她说，我的男朋友今年28岁，男朋友呢在22岁的时候谈了一场恋爱，一直谈到他26岁。在那个恋爱当中，他对他的前女友特别的好，但是他的前女友经常花他的钱，拿他的卡出去花光，让他还债，而且呢还从他的包里拿现金。他的女朋友就有这些毛病，这么明显的毛病。最后他和女朋友分手之后，他却一直惦记着他的前女友。现在呢，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好了，可是我就会发现他的前女友经常会问他要钱，他还会给他前女友钱。这一点上我跟他生气很多次了，结果他告诉我说，他说他觉得他前女友张了嘴，没有人能帮他的前女友，只有他帮，因为前女友他很了解，生活的经历非常的不容易，父母都不在身边，而且从小遭到过父亲的虐待。他说他很可怜他的前女友，那么如果能给他前女友的一些钱，能让那个女生生活得更好一点的话，他觉得更安心，也更安心和我在一起。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貌似很有道理，可是听完了我依然觉得很不舒服，怎么办？ 这个貌似不是貌似有道理，我觉得是貌似没有道理。如果他的前女友偶然一次遇到困难帮一次是可以的，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他一有什么困难就来找，一缺钱就到你男朋友这儿来要钱，那就不正常了，对吧？如果你能够承受，我想他是不能承受才给我们发来这样的微信的。 当然了，对， 对吧？如果你不能承受，那你就直接跟他分手算了，你还回到你前女友那儿去就可以了。 嗯， 对吧？你不用你为你们将来的生活铺下这么大的一个雷。我觉得任何一个女人，是男朋友也好，丈夫也好，把家里的钱都拿去给前女友花，哪个女人也受不了的。 嗯， 这还不是小事儿，这是一个大事儿。 嗯，对，不知道你的男朋友到底是怎么想的？是这个前情未了呢，还是你的男朋友有一种什么救赎的情节呢？啊，这是说不好。 对、 啊，有些人就是这样的，有些人是真的有那种救赎情节，他觉得对方很可怜。 那换过来，现在的这个女友把她男朋友的钱都拿过来， 嗯， 设置各种的样名目。你管他要，看他给你吗？ 嗯， 对吧？是不是也就是看一看他对你怎么样？ 嗯，所以这个事情要你自己来决定了啊。 其实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恋爱当中是不正常的。我们告诉你的只是这个， 嗯， 是不正常的。 对，你自己来判断吧。有一位女孩子问啊，她说男朋友极爱玩游戏。玩游戏会玩很长时间，玩的时候基本上完全忽略我，因为我不喜欢玩游戏，我也不玩游戏，我很难理解这些。如果我给他发微信他没有回，比如说在晚上，那基本上就是他在玩游戏了，他可以一夜都不理我，但是玩完了他会来找我的。所以我们该怎么办？他说他工作压力大，玩游戏呢是让他能够释放压力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不玩，他说我理解不了这些，我特别愿意和他像普通的恋人一样在一起经常谈恋爱，可是呢他会把一部分谈恋爱的时间都放在游戏上。今年他27岁，确实是工作压力大，有的时候一工作起来我也很心疼他，而且呢他的那个上司是一个比较严格的上司，总是把工作当中最难的一些事情交给他去做。我一方面也愿意让他减压，但是另外一方面希望他能放下游戏和我好好谈恋爱。可是我又知道挺难的，你们可能不了解，真的玩起游戏的人是很难放下游戏的。 那我该怎么办？我觉得我就是在和游戏竞争中。 我明白，现在还真是有不少男生是这样子的，谈恋爱都恨不能顾不上要玩游戏。 对， 因为一联机打游戏的时候，那个是太兴奋太有意思了啊。 嗯， 那你说怎么样能把他从游戏里拽出来？ 嗯， 这真的不容易。要不然就把时间规划一下，玩游戏的时候你玩游戏，不玩游戏的时候你给我多长时间。但是这也不是什么，也不是什么能够确保的事儿。 嗯， 因为一玩起来什么都忘了，油盐不进了，这是可能的。 如果你能找到一些方法，比如说能让他替代的慢慢的缓解他压力的其他方式。 对，只能这样。 哎，他能够开心起来，他会觉得哎，其他的事情原来也可以释放压力。 但是我之所以刚才说不差一点说不出来话，是因为我认识一个小伙子都结了婚了。 嗯， 要是想玩起游戏来，老婆扔在一边，坐在另外的一个房间里，一打就是一宿。 嗯， 就是你要考虑，你不是要跟游戏对着干，你对不过游戏，你怎么样能够转移他一下这个注意力，让他关注你更多一些。 嗯， 只能是这样。 对， 真的只能是这样。那个游戏的吸引力太大了，真的不是女生能够理解的。 嗯，所以你自己来衡量一下。 对，我都不能理解，就是我说的那个小伙子刚娶了媳妇没刚结婚， 嗯， 时间不长，照样一打一宿，我也不能理解。 因为咱俩都不打游戏，所以咱们不能够理解啊。确实是，可能游戏带给人的那种刺激、那种兴奋，它和现实生活中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毕竟那种兴奋和刺激在现实生活中你很难找到， 对对， 所以它给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身心带来的一种感觉，可能有一些人导致了有一些人是蛮有瘾的。所以这些人通常他可能会，比如说在生活当中，那么他可能还真的不大清楚，或者说他自己的生活排序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些人会觉得享受爱情，那不是和一个真实的人在一起更舒服更重要吗？对，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那个游戏带给他的乐趣会更多。那我们也知道生活中也有这种为了打游戏可以几天在那儿不动窝的， 对对， 只叫外卖吃的。而生活中那些现实的，比如说这个一年四季的这种变化，美好的风景，出去旅行和心爱的人在一起，这样的点点滴滴在他来说可能不是能够引起他兴奋的。 是，所以说我们给这个女孩子建议，不是你跟这个游戏对着干，而是你想方设法，如果能够转移她的注意力，让她关注到你，就已经很不错了。 是的。一位男生问一个问题啊，他说我想问，我女朋友总有一句话老是开玩笑，他说他有一天如果找到一个有钱的，他就休了我。他这话经常挂在嘴边，我确实没有钱，工薪阶层也不太可能有钱，因为我的单位是那种事业编的单位，工资基本上就定了，一辈子也不会有多少钱。父母也还行吧，父母也是在这样的单位比较稳定的那种，所以也不大可能变成特有钱的。女朋友呢，爱吃爱喝爱玩，但是是个挺好的女孩，可是总说这话，找到有钱的就不要我了。心里挺别扭的，就想知道的是这种玩笑是真的吗？ 要是真的的话他就不说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没有心计的女孩，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所以也许是她心里有一种想法，你要有钱该多好，但是她还是把它说出来了。我觉得比那个阴在心里的那样女生更没有心计。 嗯， 你可以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坐下来好好的很认真的跟他谈一下，你不用谈他怎么样，你只是说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我怎么想的。 嗯， 对吧，你把你所有的感觉都说出去，我倒是觉得这个是玩笑的成分更多一些吧。在谈恋爱的时候，这么说，如果这个女孩要问我的话，我会告诉她说你没话可说了吗？ 对，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哈？因为这个 是伤人的呀， 而且这种话已经引发了男朋友的心里边的一些不安了。 对，所以说你把你想到的跟他去谈。 哎，我们在后台还真是有这样的问题，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在恋爱当中有的时候这个没过大脑说的一些玩笑话，男生说这个

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转阴，白天有轻度霾，夜间有轻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 相遇，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专家吴若梅老师。我们再看一个男生问的问题哈，说刚谈恋爱3个月的时间，同学介绍的，和女生现在已经到了牵手的阶段了。这个女生呢有一点娇气，人还是挺可爱的。最近遇到的一些小事情哈，让我对这个谈恋爱有了一些不同的想法。比如说我和他出去了，出去我们两个人在地铁上，然后那天地铁人还不少，上来一个上了岁数的老太太带了一个小孩儿，我呢就很自然的要把座位让给这个老太太和小孩儿。后来呢他坐我旁边，那他当时是不大想让我让，因为他拽着我，我还是站起来了。我觉得我一个男生要站在人家旁边是不好意思的事情。他呢就坐在那儿，然后等下车的时候呢，他就对我说干嘛要站起来，因为一路上他都想靠着我，他困，他想睡觉。我当时没有觉得是一件很大的事儿，因为他说的也对，他确实是困了，累了。那天我们出去玩回来的路上，可是后来呢发现好几次了，他不关心别人。比如说我想帮别人的时候，他总是让我不要多管闲事儿。我们在路上如果有人向我来问路，我是很愿意告诉人家该怎么走，甚至有一次人家问路，我还点开人家手机上的地图，帮人家设置了步行到他要去的那个目标。我女朋友都不高兴，她不愿意让我和陌生人说话。其实我觉得她也不大关心别人，她对我挺好，也愿意和我在一起。可是呢，她的这个公德心并不是很好。我就在想，如果两个人相处的话，以后会不会在这方面是个问题呢？ 我是觉得这是恋爱当中应该注意到的一个大的方向，而且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你比如说他是爱你了，是关心你了，但是比如说对你身边的朋友，对你的父母等等会怎么样，他面对一个老人家带一个孩子都不愿意让你站起来让座呗，那不是小事儿，我真的是觉得不是小事儿，这是一个是自私，再有就是就不会关爱他人。其实这个在恋爱当中也好，在夫妻生活当中也好，在单位也好，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对吧？如果是这样的事，这样的话，那这些小地方不可能不带到工作当中，不可能不带到朋友之间，或者带到家庭当中。这是一个大事儿。我倒是觉得你再考察考察吧。其实恋爱的时候，我们在这节目里曾经说过不止一次，不是要看他爱不爱你，他爱你，你们俩谈恋爱相互相爱是肯定的，同样要看他会不会爱周边的人。这是重要的事儿。 对，所以你的观察是有道理的。 对， 如果你提示了他，那么你发现他还是这样，他只关心他自己和关心你，那将来真的有可能在这些方面，在和其他人相处方面，和你说的包括像公德心方面会出问题的， 而且会折射到比如说你的家庭他关心不关心、 嗯、对， 比如说过年过节你给你家里钱他关心不关心、嗯、这都是 这可能都是 从小看到的， 对对，有些人可能只懂得爱自己，不懂得爱其他任何人，这样的人也会带来很多问题。你现在其实刚刚开始接触，你把你看到的、观察到的，你可以找适当的角度和他来交流，你也可以再有一点可以观察的， 对 这个机会再去看一看， 没错， 嗯。但是吴老师说了，这是一个恋爱中重要的方向，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恋人们，其实我们除了看他对我好不好，那我们也要看他对周围的人好不好，甚至懂不懂对陌生的人施以 援手 和报以善意，这个都很重要。这个我总是觉得我们找伴侣的时候，最至少我们要找的是一个善良的人， 对，这太重要了。 因为一个善良的人，无论你的生活中出现什么样的风风雨雨，出现什么样的变故，这个都很难说。 因为这他会陪伴你。 因为这一生我们都很难说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找了一个善良的伴侣，你就会发现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的伴侣他至少他是善良的。 没错，他会陪伴你。 他会陪伴你，他不会落井下石，他不会置你不顾。这个，所以无论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我们在找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个善良是最基本最基本的。 所以这个小伙子再观察观察。 对，再观察一下哈。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是说女生，说我和我男朋友，我们俩我们3年前我们就开始谈恋爱了，也是相亲认识的。到现在我31岁快32岁了，他刚刚31岁，现在我特别想结婚。在整个这个3年的过程中，大概是从1年前开始，我不断地跟他提结婚的事情，但是他却各种各样的理由跟我说他不想结婚，不想结婚，他不想被束缚，他对婚姻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他又愿意和我在一起。我们俩除了结婚这个手续之外，其他的其实都挺像过着婚内的日子的了。那么他又不愿意去办结婚的手续，我是不是应该离开他？ 这个决定得你自己下。如果这个男人就是不想结婚，而你就要你希望的是一纸婚书来保证你的这个名分、利益、安全等等，那你就直接跟他说，要不我们离婚结婚，要不然我们分手。你看他怎么说。真的是 真的，他可能只为他自己考虑， 没错 那么没有考虑你的这样一个愿望，或者他觉得你们现在和婚后在他认为没有什么更大的区别，但是对女人就不一样了。 当然了， 因为女人如果还考虑到要生育还考虑到其他方面，包括你的年龄，这都是你的这个爱情成本。 对， 你现在是在付出，但是你又没有得到你想要的那样一份回报。 对， 所以你要看看你们的关系， 就是 你该做决定了， 就是把这个自己所想要的和现在你的那种感觉不满足的地方直接告诉他。 一位男生的问题，今年27岁，女朋友和我一样大，我呢是一个北漂，在家在挺远的地方，女朋友呢是一个北京本地的女生，她人挺好的，她父母呢也还行。找到我之后，开始她父母是不大同意的，后来也是经过我的努力吧，她父母也认可了我。现在呢，我们在考虑结婚，但是我们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这个她父母要求我们和她父母住一起，她父母主要是因为他母亲身体不是特别的好，那么他母亲呢不愿意和我女朋友分开，还是希望每天都能在一起。他们家的房子呢也有这个条件，他父母呢也把最大的一间卧室给我们住了，而且呢他父亲也是这样的，对我女朋友特别好，也就是他们家在一起是属于那种亲人之间粘度很高的。我跟我女朋友提过，要不我们到外面租房子，一方面 租房太贵。另外一方面，他说他和他父母在一起住习惯了，他也希望我能够考虑和他父母在一起住。他说诸多好处啊，其实我想想也有一些方便的地方，回家也有好的饭菜吃，他父母人还可以吧，他母亲身体不好，确实也还是需要我们在一旁照顾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是不是有些事情还是要注意一些什么啊？嗯，特别和老人在一起，是不是有一些家庭的矛盾也会难免啊？我该怎么做啊？ 其实那个女婿住到这个女婿住到这样 岳父岳母家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麻烦的啊，因为一般情况下是女孩子住到婆婆家呢，心里紧张的更多一点。男人首先是心胸比较开阔，不太 计较 小节，你就平常什么样就什么样，你只是表示出你的尊重，该你做的活计你多做一点就可以了，没什么不行的呀。嗯，关键是你心里别先别扭着，说我住到他们家跟上门女婿一样，我是不是特别的委屈，或者你别太敏感了，说了你一句或者一句半句的你就往心里去，对吧，你把心胸开阔了，大大方方该叫妈叫妈叫爸，你跟他们融入，你主动的跟这一个家庭融入到一起的时候就好多了，这个比那个把女孩子接到自己婆婆家一起住要容易得多，我是觉得啊， 我也觉得是这样， 要容易得多。 对，就有一个问题，一般来说像你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父母可能很疼自己的女儿， 那 所以你要在老人家面前表示出你对你妻子的爱护， 对， 这个就事半功倍啊， 没错， 你越表现的对你妻子的这个爱护心疼， 他们越放心， 他们越高兴。 还有一点就是你要跟你的爱人有什么沟通的时候悄悄的躲开老人 啊，对， 悄悄躲开老人，你不要当着他们的面表示什么不满，你悄悄说。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一个女孩子说，我刚和男朋友交往两个月的时间，然后男朋友就提出最近他有假期，也让我请我的假期，然后和他出去旅游，想有一周到十天的旅游。刚刚开始交往，我也知道旅游呢确实是恋爱当中很必备的一个过程，我也很期待和他出去旅游，但是又有一些担心，比如说还没有那么熟悉，甚至他都没有见过我的素颜，毕竟在之前的恋爱当中每一次都是精心打扮了才让他看到的，而且都是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之前我们也没有同居，也没有住在一起过，可是旅游就不同了，可能要遭遇很多和之前性质不同的问题了，该怎么办呢？自己每天都在忐忑啊，答应他还是不答应他现在出去旅游呢？ 如果要是说现在拿不准是不是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那就再约上一对儿，再约上一对儿比较方便，对吧？你跟一个女孩子住一个房间，她跟男生住一个房间，毕竟这样的话旅游的费用就会低一些。假如说你们俩人订两个房间，首先是不可能的，那也还是出去，如果跟他出去你还紧张一点。至于是不是素颜，我觉得这不是问题，早一点看见你素颜怎么了，我就长这样你不愿意那也还好啊，我们分手才认识不长时间，我也不太伤心，对不对？你也不用每一天都把自己都精心打扮得很精致的样子，让他看到你的真实的面目，自然的样子，我觉得比看那个精致妆容下的你要重要的多。因为毕竟如果跟他生活在一起的话，你天天都精致妆容嘛， 那不太可能， 对啊， 早晚要看到你很自然的那个样子。看来就是你在这段感情中还没有更多的一个信心呢。这个出去其实可不可以这都行，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是觉得旅游吧，如果两个人出去旅游，就是在旅游过程当中是最能够认识一个人怎么样的。 我觉得啊，最能认识的。如果你不想跟他有亲密关系，你就再约一对儿，俩女生俩男生一起玩，你也可以从这个去了解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嗯，如果好约的话，不一定有那么方便的朋友。 想办法，我想你今天约不上， 就是、 你约其他的时间嘛。 或者你还可以把你们的旅行再稍稍推迟一下，也没有关系。 推迟一下或者缩短一下，比如就近郊， 嗯， 就是周末， 嗯， 对吧？约上另外一对朋友出去一天，哪怕都可以，慢慢的试着来。至于素颜，你完全不用考虑。 嗯， 他爱你就会爱你的素颜。 对，没错，这个你不用太担心哈。有一位男生说这个我认识我女朋友的时候吧，我女朋友和她的前任还没有断干净，当时呢他们是在闹分手，但是呢我已经开始和我的女朋友有接触了，一开始是普通的朋友吧，那么后来他和他的前任终于分开了之后，我们两个人很快就走到一起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开始谈恋爱了，到现在我们谈恋爱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但是前不久突然之间我发现他私自又去见了他的前男友，而且和前男友还去酒店开了房。我们两个人为这个事情大吵了一顿，他却告诉我说他是一时的糊涂，对方找他说想和他复合的事情，那么在谈这个事情的过程中，他们两个人又一次的去了酒店，所以他说他并不是真的想和我分开，也并不是真的想让我难受，他自己也是稀里糊涂的做了这件事情。我心里很难受，很扎心。我知道他和他的前任好像有很多纠缠的事情，我也知道他可能对他这个前任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可是毕竟他现在是我的女朋友了。我问他是不是要和前任好，我们那一天在谈话的时候我说，如果你要和他好我就再也不回来了，他对我说没有，他还是要和我好，那我怎么看待我这个女朋友呢？ 不回来了，我不知道回到哪儿，难道现在他跟这个女孩子也在同居吗？ 他没有， 没有 说得很清楚，没有具体 说，用这个回来我倒是觉得 有可能， 对吧？就关键是这个女孩子，首先这个女孩做的是不对的啊，你再怎么样那个跟前任见个面倒没什么关系，谈复合也没有什么关系，怎么都谈到酒店了，酒店去了，你并不傻，去到酒店开房那什么意思呢？应该明白的，对不对？ 对， 那所以说这个问题你还要需要长期考察，到底这个女生是在你这儿还是在她那儿，这个要考虑好。我真的有点不太看好，真的不太看好，因为这事儿发生的太随意了，太随意了。那么，这个主意还得这个男生来拿，对吧？如果你心里特别扭，那这个事儿就可以，你就可以走了，不回来了。 我也觉得是啊，因为你的女朋友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处理的确实是很不妥当。 对，不是说他不是成年人，他糊涂，一时糊涂，这不是一时糊涂的事儿。你也不可能不知道开房是什么意思。对吧，这里边一环扣一环的东西可能是比较多的，那这个男生好好的要考虑一下。 一位男生说哈，我女朋友很漂亮，我和我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别的男生飞过来的眼神，因为女朋友确实是很漂亮很漂亮哈，有的时候和她在一起我也觉得是挺自豪的。有一件事儿，就是他们家有一个邻居，那个邻居呢好像一直都对他挺好，那个邻居比他大两岁，而且呢他们在微信上一直都有一些往来，这个我也觉得很正常，毕竟是邻居嘛。可是呢现在遇到的事情是，那个邻居啊大约在半个月以前突然向我女朋友表白了啊，而且呢先是在微信上表白，后来还给他们家送去了什么花儿，还给他送去自己在网上买的各种各样的零食吃的，也就是从表白之后就开始表现出追他的样子来了。我还没有去过我女朋友家，因为他觉得我们俩的关系还没有能够到他父母面前去，让他父母去认可，我们之间确实交往也就是半年多的时间吧。 我觉得这倒没有关系，可是他告诉我他的这个男生邻居对他表白，我问他他怎么回答的，他说他告诉了对方他现在不想谈恋爱，他说因为不想刺激对方，所以没有把我抬出来，另外呢他怕对方告诉他父母他在谈恋爱，所以呢他也没有直接说他有男朋友，可是那个男生给他买的东西他都收了，送的花他也收了，零食他还吃了。我就很生气，我不知道女生为什么会这样处理问题。 这女生的想法呢，我觉得还有情可原，是因为他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他现在已经谈恋爱了，所以他才告诉那个男生说我现在不想谈恋爱。这样的那个男生的错觉就是这个女生没有男朋友。 嗯，就我还可以追。 就是说这个女孩子的态度，因为态度比较那个模棱两可，给对方造成了一个追她的一个机会，对吧？那现在你跟你的女朋友说，那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到底怎么办？如果我们俩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的话，那咱们俩一起去见那个男生，你正面的告诉他说我在谈恋爱，我有男朋友。 嗯， 你看女生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如果女生的态度还是一个暧昧的，还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那也就是说她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在选择。 但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你怎么知道这个女孩子又接到了花，又接到零食？ 对， 她 还都告诉 你 了， 对， 所以这点自信你该是还是应该有的。 哎，但是很难说。那这个吴老师，有两个心态，一种呢就是我什么都告诉你了。其实那个我当然是你的女朋友了，对吧？但是还有一种呢，就是 我要刺激一下你。 你看，有人追求我啊，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那你就要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态度来表态，跟你的女朋友的表态。我知道有人追求你，但是我现在是你女朋友，我要去见他。 嗯， 我要告诉他，咱们两个人是情侣关系。 嗯， 对吧？如果那个女生就是大大咧咧的，什么都告诉你了，那你就应该更自信了。 嗯， 应该更自信了，说哎，上你们家吧，把我推出来吧，隆重这个出场。 嗯， 这都是可以的，就是不要在这儿自己瞎琢磨，或者不高兴，或者闹脾气，所有的事情都是能谈清楚的。这个清楚既代表着可能你们俩有共同前进的，共同在一起的这个可能，也有分手的可能，但是你不要拒绝，也不用紧张。 嗯， 说明白。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一个男生提的，他说女朋友人很好，有一个问题我很尴尬，他平时穿汉服，那么和他走在街上的时候我尴尬，带他见到我家人的时候我也挺尴尬，他还挺自然的，他自己觉得挺美，我自己觉得别扭，因为总有人回头看，我家人也不太能理解这件事。 我真的见过，在地铁里呼啦呼啦过来一个穿汉服的姑娘， 我也见过。他们就是有一些穿汉服的男生也好，女生也好，他们确实是自己喜欢这样穿，也认为很自然，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怎么说呢？ 他们 自己独特的一个文化， 这没什么关系。我倒是觉得标新立异，对吧？ 嗯， 这在中国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在国外可能就觉得哎，这没什么关系，大家都看两眼。也许他穿着汉服的意思就是让你们多看我两眼，就是我在地铁里遇到那个白衣飘飘的那个漂亮女生的时候，我确实看了不止两眼。 嗯，对， 所以这个不算什么缺点吧。如果你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有点尴尬，你可以告诉他说哎，看你的时候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办。 嗯， 或者带他回你们家的时候说哎，今天把汉服歇一歇啊，那个换一个什么样的衣服。 嗯， 你也可以给他主动买一些漂亮衣服嘛，这没什么关系。 嗯， 现在因为在网上买汉服，就是汉服的挑选的余地特别多。 嗯，有些人他就是这样的，他那个就是你尴尬着尴尬着就习惯了。 对， 嗯， 没什么关系。 对，因为你慢慢的你也就知道没什么了。总有人会大惊小怪的多看两眼，你要有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但是如果有一些人总是觉得很别扭，你想让对方完全去改变是不太可能的。 就是你先提， 当然我们也不了解，就是因为你女朋友她这个穿汉服的这样一个心情 多么的坚定。如果有些人他就是我任何场合我上班我任何场合我都是这样穿的，那你拿他也没有办法。 要不然你接受，要不然你就分手。 哎，对，就是这样的。这些情况就是这样，要么你接受，要么你可以分开。 对， 嗯，还是有选择的哈。谢谢吴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您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我们也愿意在广播节目中来分享、来交流。您可以把问题告诉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洲，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能让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 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